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老司机神总结出来的开车技巧顺口溜。 老司机车神是什么神？ 顺带普及一下我们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博大 精深， 我跟你说，我记得最熟悉的顺口溜就是小时候说的那个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就是， 这是顺口溜吗？ 这不是吗？这不是 吗？红灯停，绿灯行，红灯亮了等一等。 你小时候老师咋教你呢？对对对对， 这个我顺口溜很， 黄灯亮，黄灯亮了平一平， 我 这个还能压。 我就记得什么什么小小子坐门墩儿，这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那跟生活当中的常识有何关系？ 有啊，后来我就运用到了看孩子上边儿。 你们家闺女啊，我跟你讲，还有什么歌谣吗？ 跟交通有关的顺口溜， 要不这样，要不这样，回头我给你闺女推荐一些这个、那个音乐大师的顺口溜，让她学习一下这个。要不 交通有关是吗？这、记得一个什么？ 其实我们主持当中也有这个顺口溜。 到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 你那是绕口令、有一个那个就是记什么，阴平阳平赏声去声的，阴阳赏去又分明。 哦， 那是 什么不为方法去找准，开启合作属口型。 读说出来的时候 对吧？用到 就是这个顺口溜啊，都是在帮助你记一些就是东西的。 我当初在那个学物理课的时候，我们老师那个有教我们那个。就 W 等于 UIT， 然后这样一个公式，然后他你知道他怎么教我们吗？ 嗯 ，WUIT， 对，类似吧，就是、 这种很好记。 这种顺口溜就是辅助你记住一些事情。 你这想，现在我都不知道 W 是什么了、UIT 是什么东西，但我这个顺口溜还记得 这是顺口溜吗？你们对顺口溜是不是有误解？ 不是， 哎呦，停， 好， 我问你，顺口溜跟绕口令是一个东西吗？ 当然不是了。 哎，对吗？ 顺口溜的知识含量要高，绕口令是单纯就是绕舌头。 不，可不是。 来， 你给我说一个， 秀一个绕口令。 绕口令，来说一个。 山前有44只吹秃腿，当我有44只吹秃腿， 要把舌头给吞了。 逗你们啊！先跟我有一个福利要跟大家来讲啊，在深圳的朋友最近运气比较好了，来跟大家一个好玩的活动，在8月。 好，我去。没有，我都回 来 了。8月。 8月11号啊，在深圳海洋世界将开启小明同学奇趣狂欢节主题真人游戏派对。那么奇趣狂欢节呢，其实之前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大型的真人游戏，那么针对中国年轻的咱们的玩家和消费者们呢，来量身打造一系列好玩的真人游戏项目，其中有包含这个十多种的涉水游戏项目等等。现场会有神秘嘉宾空降，可以在大麦网来购买这个门票，大家可以期待啊，在深圳海上世界。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说这个顺口溜的事儿。我们先看一个情况处理常识这么一个顺口溜。我跟大家说吧，是往远看早发现，早处理多方案，留余地亦当难，情绪稳心不烦，能做到才安全。 他这中间也差点折吧，老车是不是？ 不是，人家是顺口溜是为了让你就是更安全的，不是非得跟你咬文嚼字， 容易记啊， 作诗了你在这儿， 是生活化就可以。 对 对 对， 我们就当这个来这么记这么理解吧。 那来老车来解释一下这一段。 其实这也不用什么太多理解，因为有些东西可能确实我们也是边跟大家说，也是自己在 学 习 的过程。 对， 确实是这样。你像往远看早发现，我估计他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多观察路上的情况，不能只看在前车的这个上面。 对，不能 看前车的前车， 最好是往前看两辆到三辆车， 多看看。要是说你视线被挡了，怎么被视线被挡？尽量离这个赶紧的离他远一点，把他掰出这个车道来， 保持车距， 别跟着他离太近啊。然后留余地亦当难，那肯定就是说我们在并线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倒车也好，尽量这个空档都留的大一点嘛。 对。 啊，然后最后一个像早处理多方案，就是这怎么说呢？ 多听听我们节目啊，你遇到什么情况了，你就知道有个预案方案。比如说前面大车突然间刹停了，你要第一时间看。 左边后面有没有车，没有车赶紧打一下左转向，然后一把轮掰出去。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就用到了我们跟大家每天都提到的这个安全驾驶的这个小技巧。你要真的说是大车或者什么一个车在你前面紧急刹车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他跟车距离很合适的话，我相信也 可以掰得出去， 不会对你的行车安全造成太大的影响。 是的， 所以说就是能做到才安全。 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说很多这样的一些在 小顺口溜。 对，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来跟大家接着说。 看夕阳西下，茫茫草原里无涯，谁在渡剑湖边，快乐把歌唱。一骑一匹骏马，身披那满天彩霞，远看似一团火，近看一枝花。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给大家说这个顺口溜。之前呢还是安利这个好玩的活动，8月11号在深圳海上世界将开启小明同学奇趣狂欢节的真人游戏派对。 是的， 奇趣狂欢节是一个大型的真人游戏这个活动，那么针对咱们中国年轻的很多的玩家啊，年轻的朋友打造一系列好玩的这个真人游戏项目，里边有这种十余种的涉水的游戏项目等等，现场会有很多神秘嘉宾来哦，然后大家可以在大麦网进行购票，敬请期待咯。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这顺口溜哈。 顺口溜，来咱们再说一个关于倒车的顺口溜啊。 哦，倒车。 一般不要回头看，养成驾驶好习惯，停车之前细观察基本情况，先判断摆放位置，倒车线角度大小，留空间，反光镜看左右偏，后视镜来定深浅，车后情况不简单，倒车够量不多贪。 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把这些顺口溜都直接发在微信上。 对，我真的觉得可以让圆圆推个微信，不然你们记也蛮难记的。 对呀， 要看到了才更能这个方便理解它的意思。 来解读吧。 倒车确实在我们可能正常日常驾车当中是一项比较考验基本功的这样一个环节了，因为有这种侧方的这种倒车，就是停车，然后还有入库的这种倒车，然后还有各种出啊各种进，确实有很多网上看到很多案例，因为这个倒车没有倒好，影响了出现这种交通意外。 对， 那他这个其实这个说的一般，像第一句一般不要回头看，就是说可能我们在驾校学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记忆的，你在驾校的时候那个师傅他不让你看后视镜，他是让你一般是右手搭在左右边那个副驾的那个靠背上，然后左手打轮，让你这么回头来找他那个后边那个窗户那个一个点，来根据那个桩筒，然后让你这么倒车进库，对吧？应该还有印象。这个久而久之如果真的养成这种习惯的话，确实 现在都有倒车影像，确实不用往后看了。 然后呢，他也是怕如果你总是这么看的话，离不开这个固定的这种模式的话， 换车了就 对，换车就麻烦了，因为每个车它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倒车看两个后视镜和一个内后视镜。 对， 这个内后视镜其实跟大家说呢，它是显示的是真正的后车和你后方的障碍物的跟车的距离的，左右两个后视镜是偏远的。它更多的是给我们提示你与后车或者是障碍物之间大概的这么一个距离。如果你真的想判断说后面那个东西到底是离你多，尤其是车辆，那主要是看内后视镜。这个时候要学会这个看内后视镜。那像他说的定深浅嘛，就是你离这个后面这个车辆大概还有多远。 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大家伙真是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就那个后视镜吧看挺清楚的， 我经常看到有人后边在我这挺挺近的时候在那挖鼻屎。 确实，如果你要看到这么细节的东西的话，它离你真的很近了， 对、 很近很近的。 所以说呢，就是停车距离的时候要把握一个非常微妙的距离，就是不要让前车看你看太仔细，因为你没法从后视镜里看到前面那人在干嘛， 对， 但是前面那人绝对可以从后视镜里看到你在干嘛。 这是红城的亲身经验 啊，这是这样的啊，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隐私距离。 好，下面还有一个绕口令是关于超车的，这红城来给大家说吧。 好嘞，三二一，准备好了没有？ 这不用说那么快啊。 足够的储备动力是关键，各项车速要准确的判断。正常超车要选择直和宽，出弯超车必须有好视线。侥幸蛮干斗气都不安全，超车判断要把余地放宽。 这怎么说说还变味儿了呢？ 我就觉得突然间加一点点口音呢、特别的亲切。 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慢慢的读来说这并不难，都是我们平时都知道的，其实真的是都知道的一些道理，把它变成了顺口溜。 超车呢，首先第一句是足够的储备动力是关键。咱们自然吸气的车吧，尤其是自动挡的，它是需要踩去油门转速上来之后它才会往前跑的。 您那个就是动力不够的车就尽量不要超了、乖乖的跟吧。 分这状态，就比如说等着车咱们的扭矩起来之后呢，然后咱们再往这边走线，你得车速得先上来，这是告诉你这件事儿。然后各项车道的要判断准确是什么呢？左边这边正好有个距离，车速也上来了，你转向灯都提前打好了，抓紧时间赶紧刷刷刷完事儿。 我最近听到反正最有意思的一个超车或者开斗气车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开着昂克拉，然后非要超人 GTR 还有奔驰的 GLA， 给我笑死了。 倒也行，人家、 就是、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他真是前面他慢你超人行，人家开飞快了，然后你非要超人家， 对，他就很想要超人家，所以我真的觉得 挺 牛的。 其实他是想跟那个提示这两辆车的车主，你那后备箱没关，你这个赶紧 想跟人家飙下车，你知道吗？ 不是，赶紧提示你后备箱没关。 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啊，刚才说的是超车，再有往下是并线， 并线我来有啊。观察要准，判断要快，保持车速并线才帅，超车并线安全自在，慢速并线耐心等待啊。 对，关于这个并线，我记得黎川曾经跟我说过，就是我的并线的时候太慢了，我属于晃晃悠悠晃，您觉得 并线啊？并线是什么呢？ 要稳准狠。 并线是一个完整不一个很好的完成并线的动作，是以是以 不让后车 踩 刹车为基准， 刹车为标准的。如果后车踩刹车，说明你的并线确实存在了一些问题。 对，我记得我真的好像你们也在车上吧，有一次我们开试驾车是晃进去的，然后林川就坐在副驾，然后 就 说 并线稍微还是要踩一脚油门的。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就并线快速了很多啊。 还有就是当你打开转向灯，你看后车已经减速适当的要给你让的这个距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直接就果断往里进了。上次是我太礼貌了，就是我打开转向灯那车就始终跟我保持那个距离，你说我进还是不进，然后当时我就开始思考进我会不会导致对方刹车， 你可以问问他呀， 会不会有危险。我真的恨不得摇下窗，哎，大哥，你让不让啊？到底？ 你什么意思？ 因为有些人吧，他减速了，他那个位置让你觉得 很尴尬，是吧？ 就是我觉得进去也特别费劲。 不进又他那位置又留挺大，你不进还挺闹心。 老车能理解那个状态吗？就是他那个位置刚好卡在我觉得安全和非安全之间的一个点子上。 我们能明白，就是很犹豫，这个是 就是他也在犹豫说让不让我。 对，然后你刚往里并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又上了一步， 又上来了。其实还是这样，就是那天跟节目里也跟大家说来着，看后视镜的车头的距离，你的车头如果后车的车头出现在你后视镜的完全出现在你后视镜里了，这个距离下是安全的。保持现在的速度，你别再减速就行。 你说那个后视镜是 外后视镜， 外后视镜， 对，外后视镜 左右 全在里头。 对，它的车头完全出现在你的这个外后视镜里面，你这时候并线保持这个速度并线没有问题，肯定是可以的。 如果车头过了点儿就没戏。 如果车头只出现在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三出现在你的后视镜，你不要并线，这个时候是危险的，不是要小心，是危险的，很容易造成一个 不必要的冲撞 剐蹭。记住这个， 如果它完全没有出现在我的后视镜里呢？ 你觉得这样上你该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 那你就刹车 盲区了，盲区啊，真的是上次真是 我 他才是快车道杠盲，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上次真的是 抬杠的， 一辆车死活在我盲区里大概待了有一秒。我在前面追，我前面追着试驾车，然后我要跟人走车队嘛，整整待了一秒，然后我打转向灯，我一把轮，我隐约之间我就不对，右后边有股虎虎生风的黑气开过来，然后我又掰直了，然后他才加速，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碰瓷了，我跟你讲。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要 确实啊，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对，要小心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判断了。 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关于山区公路的驾驶方法的绕，不是绕口令，是顺口溜。来，老车。 好，跟大家说一下山区公路啊。 嗯。 转弯坡顶视线差，越线抢道事故大。 哎。 弯前界限细观察，进弯回线才不怕。坡后路行难判断，路杆电灯方向把，联合制动要多用，快停快起安全打，方向一把要打准，来回调整技术差。 对，这个真的是， 这个说的其实是很接地气的。 对， 最后那个就是别晃呗，是吗？ 就是你要去哪儿哪个方向，比如你左和右，你一把轮过去，你别来回的， 对， 来回动，这样的话 就别走蛇行了。 哎，对对，别画龙。 之前我在山区，在贵州山区的时候，我就开了一段这个，就是属于比较绕弯的这样的一个山路，蛮不好开的，我觉得是哈。 就是这事儿，我觉得在山路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你不知道弯那边有没有车的时候， 对， 该鸣笛鸣笛，该晃灯晃灯。 而且在那种山都是一些大急转弯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 对，就是你看不到弯那边的时候，晃灯按喇叭，这个不会让人觉得难烦的。而且 是必须要这么干。 而且要入弯，对不起，别往人家线上压。 对，千万别压线。 尤其你还站着内道，你还要再压人外道，那简直太不要脸了。 嗯， 对，我真觉得山路对我来说是挺危险 的。山路可能 很好玩的，但是很危险。 山路有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吧，就是山路会有那种连续下坡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别老闷着刹车，因为我们的刹车系统不像说那种赛车，它的通 风 性很好，我们老踩刹车的话，制动盘慢慢的就热衰减了，这样制动效能会下降很多。就像他说的，联合制动要多用，就联合制动就是发动机减速和你的制动踏板一起用，把那个墙，比如说连续下坡，你可以强制一档或者二档。那这个时候他会一个 松开刹车一会儿，让他吹一会儿，吹个一分钟半分钟。 对，千万不要挂空档滑行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顺口溜，对，涉水， 涉水， 哎，这涉水夏季的时候可能用到的会比较多啊， 挺多的啊，跟大家说一下，涉水，过水面别蛮干，先要搞清水深浅，找硬底沙石面，确定走向和路线，头触水先要慢，防止灌水激起烟，第一排挡别掉转，一气呵成过大川。 对，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北京下了大暴雨，很多的车都， 何止北京啊，其实很多， 其实全国各地都下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北京有好多的这个车呀被淹的 飘起来了， 恐怖啊，这涉水车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千万千万你遇到涉水路，在你不明了的情况下， 就别往里瞎冲， 对，到底有多深，水底有什么的时候， 下面有泥啊什么的，这个很容易陷在里边， 石头呀，沟啊，这都不好说啊。 是的，是的， 过水呢不要停，但是车速不要放太快。就算你自己没有说扬到自己车上水，你还要考虑你路对向的来车会不会涌到别人发动机里，对吧？ 对。 然后 有些这个底盘较低的这种车型，你就别过了。 是， 对对对， 就基本上雨天不要开会比较好。 对，下雨天您的法拉利、兰博基尼该收就收啊。 对，是真的，不然就真变潜水艇了。 对，对，如果真的水里趴窝了，那就是赶紧走人吧，就放着。会有保险公司来管你的，如果你非得要再来一次的话，那对不起了。 这真的挺恐怖的，原来我没觉得，但我后来真的是看到的照片触目惊心啊。这汤泡水不是 汤泡饭，这水 汤 车呀，特别可怕。 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绕口令，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微信找到它这个文字版本，然后你也可以揣摩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